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时空， 时空，你着迷了吗？ 曾经有这样一句话：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侠之小者，为友为邻。什么才是真侠客呢？各位好，欢迎准时收听带您解读历史的迷幻时空，我是韩涛。今天我们的历史之谜将继续为您带来中国古代十位侠客系列的第二集。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首先为您讲述的是位列第三的侠客，他叫做聂政。聂政是战国时期非常著名的一位侠客，是战国时期四大刺客之一。或许听到这儿您会有点奇怪，为什么中国古代十位侠客当中会有这么多的刺客呢？其实刺客在中国出现得很早，而最早的侠客基本上都是刺客。侠客和刺客都是尚武精神的产物，并且都活跃在比较动荡的那个年代，他们有着共同的道德准则和侠义心肠。但是侠客和刺客呢又有所不同，侠客主要是行侠仗义，除强扶弱，劫富济贫，他们杀人没有什么针对性。但是刺客多半是带着某种特定的目的，或者是背负着什么使命才会去杀人。当年聂政因为杀人必仇，带着自己的母亲和姐姐从魏国隐身到了齐国。聂政这个人很孝顺，而且在当地的口碑甚好，很多人都说聂政是个非常仁义的人，而且武功又很高强，所以聂政的朋友很多。而这个时候聂政认识了一个叫做严仲子的朋友，而严仲子对出逃在外的聂政很好，常常登门拜访，并且备酒给聂政的母亲行礼。两个人都讲述了自己远离故土流落他乡的感受，于是聂政便认可了这位知己。严仲子何许人也？他本是春秋时期韩国的士大夫，但是因为受到韩哀侯的宠幸而遭到了韩相侠累的记恨。因为侠累为人卑鄙，严仲子深知这一点，为了防止侠累的迫害，他便逃离韩国，过上了漂泊无定的生活。但是严仲子并不甘心，他开始在各地寻找有能力的侠义之士，想让侠客给自己报离乡背井之仇，去刺杀侠累。听到自己的朋友这样曲折的命运，聂政的心中自然是不好受的，他很愿意替严仲子报仇，但是考虑自己的母亲健在，百事孝为先，所以他告诉严仲子，家有老不远行，如果想要让自己去刺杀侠累，就必须等着自己为母亲养老送终之后才行。话说又过了几年的时间，聂政的母亲过世了，严仲子穿上孝服，并且资助聂政厚葬了母亲，聂政为此心存感激。此后聂政又为母亲守孝三年，又给他的姐姐办了婚礼。 之后，他详细地询问了侠类的事情，并且拒绝了严仲子给他安排的下人，孤身一人前往严仲子的故乡韩国。韩国的宰相侠类的府邸保卫森严，但是仍然抵挡不住聂政的攻击。当他手持仗剑潜入侠类府邸的大堂时，侠类身边诸多的侍卫根本没有来得及反应。趁着他们呆若木鸡的时刻，聂政把握住时机，顺势将长剑刺穿了侠类的胸膛，一击致命。侠类一死，府邸内的侍卫全都缓过神来了，上前围攻聂政。在与众侍卫周旋之际，聂政看到身边的人越来越多，自己绝难杀出重围。突然他倒转剑柄，用剑尖划破了自己的面颊，剜出了自己的双眼，自尽身亡。聂政死后，韩侯非常气愤，便将他的尸体吊置在闹市当中暴晒，并且还以重金悬赏能够辨认出凶手的人。聂政的姐姐聂荣听到这个消息后，心中便认定这个人一定是自己的弟弟，于是他便动身前往韩国。到了闹市，果然见到了弟弟的尸体，忍不住大哭了起来。很多路人都劝他说，这个人是行刺韩相的凶手，朝廷悬赏千金就是为了知道他叫什么，就算这个人是你的弟弟，你也不能认啊，这会惹祸上身的。但是聂荣却说，聂政之所以用剑毁坏自己的样貌，就是为了不牵连我，但我又怎能因为害怕受牵连而让我的弟弟英明被埋没呢？没过多久，聂荣也因为悲伤过度，心力交瘁，死在了聂政的尸体旁边。 聂政以仁侠著称，是战国时期四大刺客之一。著名的《广陵散》和他有着怎样的关系？他为什么会隐身于深山之中十年之久呢？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解读中国古代十位侠客之聂政。 聂政的故事在很多史书中都有记载，但是行刺的原因和过程却并不相同。根据东汉蔡邕《秦操》记载的战国的文字资料中，又出现了另一个版本的聂政行刺侠类。当年聂政的父亲曾经专门为韩哀侯铸剑，但是有一次因为没有按时完成工作，韩王下令杀了他。当时的聂政还没有出生，后来在聂政成长的过程中，他的母亲告诉了聂政他的父亲是如何死去的。从此仇恨的火苗就一直燃烧在聂政的心中，他发誓杀父之仇不共戴天，一定要刺杀韩王为父报仇。为此聂政刻苦学习武术，学习剑法，他假扮成泥瓦匠混进了韩王的宫殿。遗憾的是，聂政的第一次行刺没有成功，于是他又逃进了深山，和隐居在深山的高人学习武术，学习弹琴。但是他害怕被人认出来，就改变了自己的容貌，还拔掉了所有的牙齿。经过了十年刻苦训练，聂政终于弹得一手好琴，于是他再次回到韩国，并且以弹琴的琴师的身份隐藏了起来。聂政的琴声得到了许多人的赞赏，于是很多人都知道在韩国有一位非常会弹琴的琴师，而这个消息自然传到了韩王的耳中，他下旨召见聂政进宫为他弹奏。对于聂政来讲，这是一个报仇的最好机会。为了躲避侍卫的搜查，他把匕首藏在了琴内，泰然自若地走进了宫殿。面对自己的杀父仇人，聂政使出了浑身解数，抚弄琴弦，在如歌如泣般的琴声中，韩王和众大臣们都听得入了神，放松了警惕。聂政瞅准了时机，抽出琴内的匕首，猛然地刺入了韩王的胸膛。当然，聂政也没能活着走出宫殿，在临死前，他用匕首划花了自己的面颊，让人辨认不出。后面的记载就与第一个版本相同了。可以说聂政是刺客当中形象较为光辉的一个，他成为了一个符号， 代表着永信侠烈，而他的侠肝义胆也演变出了许多的佳话，比如中国古典十大名曲当中的《广陵散》。众所周知，《广陵散》是古代一首大型的琴曲，它至少在汉代就已经出现了。其实《广陵散》就是根据聂政行刺的故事演变而来的。现如今能够查到《广陵散》曲谱的是在明代朱权编印的《神奇秘谱》当中，曲谱中引用了刺寒、冲冠、发怒、抱剑等作为分段的小标题。根据这一点，很多琴曲家都把《广陵散》和聂政刺韩王看作是一名同曲。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带您解读历史的迷幻时空，我是韩涛。接下来要说到的第四位侠客叫做鲁仲连。鲁仲连是战国末期齐国人，又叫鲁仲连子、鲁连子和鲁连。他是战国时期著名的平民思想家、辩论家和卓越的社会活动家。或许听到这儿大家会觉得很奇怪，咱们今天不是要说到侠客吗？鲁仲连既然是思想家，又如何能成为侠客呢？侠客并非只有武功高强的刺客，鲁仲连用他的言论和智慧作为武器，同样怀着侠义心肠。在鲁仲连很小的时候就拜莫老名士徐杰的门下做弟子。这个徐杰本来是徐国公族的支脉，做过徐国的太史令，徐国被楚国吞并之后便逃亡齐国，做了治学的隐士。此人虽非经世大才，却是学问大家，更有两样难能可贵之处，一是志节高洁，二是藏书极锋。徐杰一见到鲁仲连，心知此子非同寻常，便将他与门下30多个弟子分开，从来不让他与师兄弟们一起听老师讲书。在鲁仲连11岁那年，正逢稷下学宫一年一度的论战擂台大较量，田八学问博杂，自称天下书无不通读，无不精熟，更兼见解奇异，辩才过人，竟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折服了上千人的劫难，连续战胜了稷下学宫士子的轮番挑战。次日清晨，学宫论战堂又是人头攒动，擂主田八雄赳赳气昂昂地上台高声道：“今日最后一战，但凡真知灼见者便请答话了。”语气张扬，竟是不可一世。这时候就只听到一声响亮的铜音：“我有难题请教先生。”众人侧目，却是不见人影。原来鲁仲连少年矮小，淹没在人群中难以寻觅，便有中间一名士子高声笑道：“小名是在此，我来送他。”便双手举起了鲁仲连，将其拖到了台上。士子们一看竟是一长发少年，不由得满场大笑，但是田八却没有笑，对着这个布衣少年肃然一拱手道：“才无老幼，敢请赐教。”鲁仲连冷冷一笑，竟是一脸肃然之色，昂昂高声道：“常闻厅堂未扫，白刃家兄不救刘氏，生死存亡之际，不可问玄妙空灵之事，先生以为然否？”田八一怔，顿时收敛笑容，愿闻下文。鲁仲连伸手直指田八：“目下燕国欲报国恨，秦国虎视眈眈，楚国背盟进逼，赵国西面蚕食，齐国面临四面压力，邦国危在旦夕，请问先生有何良策？”激昂稚嫩之音竟是响彻全场。田八大使尴尬：“此等经世之策，我却素未揣摩。”一时竟是无言以对。鲁仲连冷笑道：“燃眉之急，生死之危，先生束手无策，却要论争五帝三王之道，空谈兼白之分，辨析合同之意，远离民生国际，近日空谈不休，不觉无趣吗？ 劝先生为苍生谋国，莫以此等无用空话蛊惑国人。田八的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终于深深一躬，坦诚认输道：一个少年上知邦国忧患庶民生计，田八汗颜无地自容也。今日受教，田八终身不负空谈也。说罢对着台下数千士子一躬，竟是红着脸匆匆去了。稷下学宫的士子们大觉尴尬，没有一个人说话，偌大的论战堂竟是静得唯闻喘息之声。 鲁仲连唇枪舌剑斩侠义，他少年成名，以国事为重，就连李白都将他视作偶像。究竟鲁仲连有着怎样的传奇故事？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解读中国古代十位侠客之鲁仲连。 在鲁仲连的早期活动中，他是以口才超群、谈风机警的辩士形象呈现在世人面前的。但是在历史当中，鲁仲连最广为人知的故事当属鲁仲连义不帝秦。公元前257年，秦兵围攻赵国的邯郸城，魏王暗暗派辛元衍潜入邯郸，通过平原君劝赵王尊崇秦昭王称帝，说这样秦国就会退兵。平原君心中很犹豫，这时鲁仲连游历到赵国，听说了这件事，就去见平原君，要求见辛元衍。鲁仲连见到辛元衍，辛元衍已知鲁仲连的来意，主动发起进攻，发问鲁仲连这样的高义之士到赵国有什么可求。鲁仲连反击说，像周朝隐士鲍交那样暴目死去，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抗议当时的社会。如果秦王称帝，暴虐地统治天下，那么我也会像鲍交那样赴东海死去。我来这里的目的不是有所求，而是要帮助赵国。我将让燕国和魏国来帮助赵国。辛元衍认为让燕国帮助赵国有可能，但是让魏国来帮助赵国是绝无可能。自己是魏国的大臣，对这一点是心中有数。鲁仲连说，假使魏国看到秦王称帝的害处，就必定帮助赵国了。接着鲁仲连又说，齐威王侍奉周王是很真诚的，周氏贫困弱小，诸侯没有谁去朝拜，而齐国却偏偏去朝拜，但周烈王死了，各国诸侯都去吊丧，齐使最后才到，周显王就要斩了齐使。鲁仲连举这个例子是说，魏国现在为秦国效力，如果秦王真的称帝，说不定哪一天也会翻脸。辛元衍这时才说，魏国不过是秦国的奴仆，尊崇秦国称帝也是没有办法的事。鲁仲连说，既然这样，那么我将要让秦主把梁王处以烹海的刑罚。辛元衍听了很不高兴，嫌鲁仲连说的太过分了。鲁仲连说，等我慢慢的对您说。从前鬼侯、恶侯、文王是纣王的三位诸侯，鬼侯有个女儿长得很貌美，进献给纣王，纣王却认为她太丑，因此把鬼侯剁成了肉酱。恶侯极力去说情，又被纣王晒成了肉干。文王听说后只是喟然长叹一声，因此又将其拘禁了100天，想要将他杀死。为什么和人家同称帝王，终于落到肉干肉酱的地步呢？鲁仲连的意思是说，讨好有野心的帝王是终不会有好下场的。如果魏王一味讨好秦王，必然是鬼侯和恶侯的下场。接着鲁仲连又说，齐闵王想称帝的时候，他到鲁国，要鲁国以天子的礼节接待他，鲁国关死大门不让他进。他到邹国想去吊唁刚刚死去的邹国国君，声称要以天子的身份出现，邹国的群臣都不同意，说如果那样他们将伏剑自杀。 说到此处，鲁仲连正色说道：邹鲁两国的大臣在君王活着的时候没有能力更好的供养侍奉，在君王死后也没有预备在君王嘴里含饭含玉的能力。然而齐闵王还想在邹鲁的大臣面前实行天子之礼，因此都不受接待。如今秦国是10000辆兵车的大国，梁国也是有10000辆兵车的大国，都是万圣之尊，相互间都有称王的名分。如果只看到一次战争秦国取得胜利就想从此尊称秦帝，这是使三晋的大臣连邹鲁的奴隶都不如的事。再说秦王的野心没有止境的膨胀，直到做成皇帝，他们将变换各诸侯的大臣，并且夺取他们听说的无才者的位置，而安排他们所谓的贤良的人，夺取他们所憎恨人的位置，安排他们所喜爱的人。他们又将要将自己的子女和善说坏话的小妾成为诸侯的妃姬，居住在梁王的宫中，梁王如何能平安的生活呢？而将军您又靠什么保住原来尊贵的地位呢？鲁仲连句句击中了辛元衍的要害，辛元衍再也坐不住了，站立起来再三拜谢说：原先我认为先生乃一平常之人，从今起才知道先生是最高义之人，请允许我离去，我不敢再谈尊秦为帝的事了。秦军将领听说这个消息，为此退兵50里。 鲁仲连唇枪舌剑斩侠义，他少年成名，以国事为重，就连李白都将他视作偶像。究竟鲁仲连有着怎样的传奇故事？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解读中国古代十位侠客之鲁仲连。 鲁仲连一番宏论说服了辛元衍，阻止了秦王称帝的阴谋。此时魏公子无忌夺取了晋鄙的军权来救赵国，秦将只好率兵回国，赵围解除，平原君想要封赏鲁仲连，鲁仲连坚持不受，又赠送其千金。鲁仲连说道：对天下人来说，最可贵的品质是为人排忧释难解纷，然而却不索取什么。如果有索取，这是商人的勾当，鲁仲连我不愿意干这种事。于是辞别平原君而去，一生再没有来见过平原君。鲁仲连在思想上、人品上、辩术上异于并超出同时代人的地方。在思想方面，鲁仲连是一个融会贯通、多元并存的综合体，是稷下学宫百家争鸣所结出的硕果和奇果。在他的身上有纵横家的影子，但他的爱国主义立场毫不利己、专门利他的作风，又与苏秦、张仪的背信弃义、贪图富贵截然相反。他受名家辩士的辩术熏染，而又能跳出为变而变的泥沼，理论联系实际，身体力行。他有儒家的仁政民本思想，但是他的不在其位、一谋其政的平民参政意识和彻底摒弃富贵金钱的高士作风，又与孔孟之道绝不苟同。他受墨家影响，有着很明显的兼爱非攻的行为，但行动又远比墨家大气和积极。他隐居海上，有道家的遁世之风，但又不完全归隐，绝不肯老死山林，常常在危急关头挺身而出，积极行动。在人品方面，鲁仲连的爱国爱民、排患解难、淡泊名利的精神令人敬佩和感奋。而在辩术方面，鲁仲连善用譬喻，善于举例，善于分析形势和说话人的心理，语言环环相扣，逻辑缜密，给我们留下了很珍贵的语言财富。所以可以这样说，深邃的思想、高尚的人格、超人的智慧，组成了一个富有个性和传奇色彩的鲁仲连。